还剩一块，他把这块呢放在中间当粥炒。他拿起这块月饼一看呢，他饿什么呢？这块月饼还有两块葡萄干呢，放在中间当粥炒。粥炒哪地皇上呢？就是周乃王。这周乃王啊，就是周幽王的后代。只接因周乃王掌握不了天下，七雄日益强盛，就把周朝啊就给吞了。他吃了一碗，他吃着往下讲，呀，到后来这七国当中最强盛的就是秦国。秦始皇他要吞并六国，开始他先攻三晋。哪三晋？韩赵魏。先把韩国给吞了。哪三晋？韩赵魏。先把韩国给吞了。又把赵国给腐蚀了，魏国也消灭了，又吃了三块。跟着吞了楚国，燕国也没有了，齐国也不在了，他又吃了三块，前后吃了七块，还剩一块。到后来秦始皇他是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苦害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这才引起项羽、刘邦进咸阳共同灭秦。他把秦国就给消灭了。他把月饼全吃了，这小孩站在这儿，一看他把月饼都吃了，这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他最可气的是，他月饼没吃够，他还想吃。他问孩子：“还有吗？”他说：“没了，没了，不够啊！一个都吃了还不够？什么不够啊？摆的锅不够。”不够啊，不够，不够吧？你想够啊，你到点心铺摆去，点心铺也不让你摆，你太狠了，连一锅里都没给我留。小小的年纪给你一锅，你掌握得了吗？我一锅都掌握不了，你八锅都掌握进去。早知是这样，我这月饼还不如让你咬个轱辘钱儿呢，我倒剩一块。他一看小孩没月饼啊，他还想吃，怎么办呢？他抬头一看，刚才添月饼的时候掉在桌子上好些个月饼渣，他还要想把月饼渣吃了，又不能当着孩子捏月饼渣吃，能怕寒碜。他灵机一动，接着往下讲。项羽刘邦为什么要灭秦你知道吗？不知道，你随便说吧，反正我是没月饼了。只接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什么样你看见过吗？没有。是啊，你是没看见过，你没去过。你别逮我了，你也没去过。万里长城就是这样，他说着话，他拿手把这月饼干拢成了一条线，拢完了一指，你看见了没有？万里长城就是这样。想当初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天下死的人太多了，这才引起项羽刘邦。说到这儿他一吐舌头，给他来个席卷三秦。小孩一看，哟，你连渣都吃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白全福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哦，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 啊， 那是我的老祖先。 是啊， 三国时代那马超马孟起 啊，知道， 那是我的上辈。 你瞧， 马超马岱 啊， 我们这都一家子。 哦，这都是一家子。 一家姓马的吗？ 哦，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对，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那不认识。 那怎么不认识了？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嗯， 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的， 嗯， 那是那说相声那马季唱单弦马增慧他们的祖先。同姓各家不一码事。 哦，这还分这么细？ 哎，当然得分。 哦， 我跟你们这个梨园行啊， 啊， 曲艺界都很熟悉。 哦，都认识。 一来都把他们接到我那儿唱去。 哦，接到你那儿唱去。 对， 您那儿教堂会？ 什么教堂会？交朋友啊。 哦， 后戏这个。 我说的呢。 哎，这个呀， 啊， 都接我那儿去 啊， 吃喝随便玩。 好， 能说的能唱的，一人来一段。 哎， 愿意多待呢多待。 嗯， 不愿意待，拿汽车把他们送走。 走好。 走的时候，一人给。拿两条， 拿两条， 嗯， 拿两条肥皂， 拿两条肥皂怎么 了？哦，对了，您家地多，您走嘛，一人来两条黄瓜， 不像话。 嗯， 人家上我这上堂会，给人弄两条黄瓜， 这不你说的吗？拿两条， 什么两条？ 什么两条？ 金子， 金子， 哎，十两一条，一人两条。 哦，十两一条，一人两条金子， 家里有的是。 哦， 后院的地下一大堆的，爱说不了，拿清道随便。 呵， 有的是。 哎呀，我说您趁这么多金子，换双鞋好不好啊？啊？ 怎么了？ 怎么了？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该打包头了。 碍你什么事？碍你什么事？ 啊，不碍我的事 啊， 不好看了， 这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你看啊，我一年四季啊， 啊， 老这双鞋我都不换。 啊，是啊，你倒想换，可得有啊。 我不好捯饬。 不，这也不是捯饬的事儿， 不脏不破就完了。 嗯， 衣贵洁不贵华，衣敝缊袍与狐贺者而立而不耻者，其有也与？ 嘿，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哎，好了，这话是曾子说的。 你甭不相信， 多少人？ 你上我们家看看。 啊， 你看我们家那所住宅。 哦，你们住那房子？ 我那房子啊， 啊， 院墙一面十里，四面四十里地。 哎呦！ 城砖的上角，钢砖的下角，四周围都是小垛口， 城门楼子。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哎呦，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对，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哦， 全家男女老少加一块860口。 哇， 连回事房、管事处、司机、车把式、花匠、奶妈、厨子、管家、下人们都算一块2400多口。 好嘛，整个一个兵营。 你再逛逛我们家的花园。 好， 逛过花园吗？ 逛过。 好花园。 好花园也逛过。 哪儿？ 哪儿？颐和园。 嗯， 中山公园逛过。 马家花园逛过吗？ 马家花园 啊， 没逛过。 完喽，完喽。马家花园， 嗯， 四时不谢之花有的是。 嗯， 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哦， 花园逛的是景致，看的是玩意儿。 那是 马家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哦，60多个小白塔。 白塔见过吗？ 见过。 哪有啊？ 北海公园啊，白塔。 有多少？ 一个。 一个 啊， 一个 啊。 我们家有60多个。 哇， 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最矮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不离。 哦，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那么大。 哎， 哎呀， 当间还有70多座亭子。 70多座， 满都是汉白玉的石座。 嗯， 玻璃砖的亭子。 好， 那亭子底儿是银子包金的。 您听听， 两边那豪鹿同春，满都是真金的。 嗯， 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鱼，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见过好金鱼吗？ 啊，见过。 多大个？ 多大个？一拃来长啊。 这么点 啊？啊， 这么点金鱼 啊？ 白给我都不要。 你看 我们家那金鱼看见没有？ 嗯， 打这儿说话啊。 嗯， 到这儿 这么大个， 4-5尺。 好嘛，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墨鱼懂吗？ 啊，知道，黑的 小驴一样。 这鱼跟驴一样。 哎 哎，啊，这么大的鱼在哪儿养着？ 哪儿养着？鱼缸里啊。 鱼缸里。 我出洋留学，我带回来的玻璃砖的鱼缸，那鱼缸那缸啊就3尺厚。 好嘛，这鱼缸得多大个儿呢？ 多大个儿啊？ 啊， 那怎么说呢？ 啊， 原来天津到大连，你知道有一个民主十号， 民主十号 啊， 火轮船呐。 哎，那民主十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啊，这轮船在鱼缸里转悠过？ 哎，就我看看呢、啊，转一圈多大时间？我掐着表，我看着。 嘿， 玩嘛， 那玩。您说他怎么进去的？ 拿吊车吊进去 啊！好好好好，吊进去， 吊进去玩去。 嗯， 这不值钱，不值钱。啊、我们家书房里头 书房有丈八条案， 哦，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厚，整块象牙的。 丈八条案，整块象牙的。 哎，对了， 这得值多少钱吧？ 我祖上给我留下一张牛皮， 牛皮， 这张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整的。 嘿，好。哎，让您说，人家这牛怎么养的？ 我从那个瑞士国回来的时候啊，我带回钟表来，大座钟 啊， 木头的。 哎，不，我说这可不新鲜。 怎么？ 大座钟都是木头的。 你说那是外壳 啊？是啊， 我们这个所有零件全是木头， 连机器都是木头的，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啊， 够打点时候不打点。头里有木头门，木头门啪一开，打里头出来一木头人，木头人这手拿着小锣，这手拿着锣锤，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好，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三点了，嘿，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哎，做 哎真不错， 哎，要不要我送给你？ 不不、啊、不，不要不要，您自己留着，您留着， 看你意思有点讨厌我了。 没有， 讨厌我了是不是？ 不不不是不是， 腻歪我了，腻歪了。 谁说的？ 有点腻歪了。 没没没没 啊， 没有没有。 乐意交我这朋友吗？ 啊，行，乐意， 乐意， 乐意乐意， 真乐意， 真乐意， 高兴高兴。我哪天我接你，上我那儿住几天 啊？行行行， 走时候给你拿两条。 哎、啊、不不，别提那两条，我听着害怕，我听着害怕。 好交啊， 啊， 好交，朋友太多了。 是啊， 最近这不是一块聚会吗？ 啊， 大伙坐一块吃。都劝我呀、啊，拿出点钱来， 啊， 做点这个善举的事儿。 好啊， 说有些难民的吃饭成问题 啊， 让我开个粥厂。 哦，那您这是要施舍？ 什么叫要施舍呀？ 啊， 给穷人享碗饭吃。 好， 富家有臭败之路，贫家无割粟之粮。跑有肥鹿，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啊嘛，这话也是曾子说的。 开个粥厂，好在吃饭人不多， 哦， 一共才十来万人。 对了，过年十来万人还少啊， 花不了多少钱。 对，花不了多少钱，那得多是小米儿啊。 小米儿干嘛？ 熬粥啊， 光喝粥，光喝粥饱了吗？ 那粥厂可不就这个？ 我们这儿不去。 啊， 一天三顿饭， 哦，粥厂还开三顿饭， 三顿饭。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 早晨炸酱面， 大早晨炸酱面， 炸酱面。 中午呢， 炖牛肉，烙大饼。 好，晚上， 晚上 啊， 饺子， 十来万人还包饺子。 哎，对了，就这么吃，炖牛肉，烙大饼，大伙吃着，我这看着 啊， 大伙吃着喝着，我吊杯手看着，我是哈哈一乐。 嗯，您哈哈这么一乐， 哎， 乐完了呢，回家一吃窝头。 哎， 啊！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看见了？ 不，这还用看吗？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可不就吃窝头去吗？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就不吃。 干嘛就不吃？不吃牛肉啊？ 我把牛肉是肉都不吃啊！ 嗯， 小牛啊，小羊啊，欢蹦乱跳的，一刀宰了吃的肉。马善人不忍，曰：“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好， 曾子曰：“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啊、就别约了啊！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 就这么吃。 哦，一年到头老吃这个， 老吃这个 啊， 老吃这个 啊， 吃腻了就。 哟，那还怎么着呀？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 哦，过年过节嘛，还多给 五月节、八月节年下一人一份拿家去。 哦，那您说说，五月节给什么呢？ 五月节每人给五十个粽子， 五十个粽子。 哎， 多大个儿？ 多大个儿不知道 啊？ 啊，定出标准来吧。 啊， 让他们定做， 定做 一个粽子搁三十个枣吧。行、 嗯、啊， 一个粽子30个枣， 哎，每人50个粽子。 那还给什么呢？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福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癞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嘿，好，这鱼臭了还管换， 哪能给人臭的吃啊？ 哎，那是啊， 就是五月节。 那么到八月节呢？ 八月节每人给2个团圆饼， 2个团圆饼， 小月饼。 哦，4两一个， 6斤一个。 对了，6斤一个还是小月饼啊？ 在我们家6斤算小的啊，得定做，定做一批小袋。 哦， 我们本家吃的都30多斤一个， 30多斤一个， 这么大个儿， 嗯， 这么厚， 嚯， 凉了你掰是掰不动 啊， 得拿榔头砸。 啊，砸完了呢搁凉水里泡。 对， 豆饼啊，合着你们家吃豆饼啊？ 我老婆豆饼，像豆饼这么大块的月饼 哪有这么大块月饼啊？ 定做的。 哦，这也是定做的。 定做的馅儿好。 什么馅儿呢？ 十变的。 好啊，不不不像话 啊， 那叫十锦的。 十锦的， 哎， 那是你们家 啊？ 你们家十锦的，薄果的，提浆的，五仁的，你们家马家跟你们一样吗？马家跟你们一样吗？我们这就十变， 就是十变。 十变 怎么个十变呢？ 得心应手，想玩来马，跟着变呢。一瞧，嚯，这大月饼不错啊！什么馅儿？是白糖的不是？掰看看，嗯，白糖的，吃吧。吃着吃着腻了，要枣泥的好了，把这块搁下再掰。 嗯， 白糖碗没，全变枣泥。 嘿， 南方啊有椰子馅儿的，咱这不一定吃得着，掰试试。哎，椰子。信不信？不信我可骂街！ 哎，谁信？ 信不信？ 信 啊！ 信！ 哎， 信！ 这叫什么月饼？ 十变的， 有没有？ 有， 哪有？ 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 嗯，对对、啊，每人2个团圆饼。 那还给什么？ 10个自来红，10个自来白。 啊， 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1糖，给5个苹果，5个桃，5个石榴，5柿子，5鸭梨，10个榛子，10个沙果，10白梨、 哦， 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光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外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啊。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 哎，定做的， 哎， 嗯，还有这个定捞的， 定捞的哪儿捞去？ 我们家河沟里。 哦，你们家河沟里能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哎，这玩意儿也难说 啊。 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吗？ 对呀、 啊，嗯， 这是八月节。 哎，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吧。 年下 啊， 腊八呢？还有腊八呢？ 哦，还舍腊八粥啊？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儿，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那您说说腊八给什么吧？ 腊八每人给1斤江米， 哦， 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就米、 嗯， 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给2两玫瑰，2两苜蓿，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个糖饼，1盆炒豆，1个八面火烧，外有1把草料，凉水每人1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哦，连凉水都给预备， 祭灶用啊。 哎，那是啊。 嗯， 那这么一说，这一年算齐了。 齐了 啊，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是啊， 哎， 怎么呢？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啊？哎呦，听您这话意思，到年下还给呀、 啊？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了。” 哎，行了，这是年下， 年下得 年下给什么吧？ 年下啊 啊， 到了年下得多给， 给什么？ 每人呢，5尺高的密供1堂， 5尺高的密供， 5尺高大密供 啊，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蚕虫给您逗上了， 嗨，我值当的嘛！ 5尺高密供，1人1堂。 那还给什么呢？ 给鲜果供1堂， 哦， 素供1堂，酥油月饼1堂，面鲜1堂。灶王前小坨子3碗，重素墩子1对，给大双包1对，小双包1对。以上称供6堂，供碗28个，供花6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还给什么？ 外有1把红头绳， 啊， 1包年饭果，200挂灯签，1蒲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活钱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 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个灶笼摊， 好， 十个红灯花，十个白灯花，十个黄灯花，三十张挂钱，二十驰名，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笼马，通俗破佛一架，一张财神方位单， 还什么？ 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提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一匣薄素锭，一给二两银子，二两报复，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十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腊八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花酱，二百素元宵，另外还给一辆摩托车。 嚯！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开门挑费200多亿呀！ 给，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哎，你不是开粥厂吗？ 是啊，打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哦，说胡话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开粥厂。这几天呢，我们是曲艺荟萃，除了相声之外，还有古曲的名段为您奉上。下面请您听一段插曲儿，演唱者是单弦的一代宗师荣建臣，荣老先生。荣先生是荣派的创始人，影响非常之大。这段的名字是庆中秋，珍贵的录音，请您欣赏。 梦回头见冷